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，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57集。周牧他爸满脸鼻血，衬衫凌乱，周牧被他爸一拳打破了头，脖子上一道淤青，这面谈算是谈不下去了，一群人只好赶紧把父子俩送去医院，大家散的散，走的走，各自回家。等再次出校门，已是漫天晚霞。云洪洲对身边几个小孩说， 等我去把车开过来吧，两位小美女回家吧，叔叔送你们吧。 原本约好一起玩也泡汤了，戴子英说， 叔叔把我们俩送到市广吧，我和冰晶去那儿吃晚饭逛一会儿。 云洪洲把车从停车场开出来，云建威坐进后座，戴子英和冰晶也跟着他一起坐进后座。 云哥，以后你就是我偶像了，真的，我好崇拜你。 云建威无力无脸， 别说了。 冰晶也难得主动地安抚他， 你今天的话说得很好，我支持你。 云洪洲在前面边开车开玩笑逗他们， 要不要给你们两个人一人买两个荧光棒，给微微加油打气啊？ 要要要，我今晚就去买，下周开学就在我偶像班门口挥。 你敢？ 好啦，开玩笑的。 云洪洲把戴子莹和冰晶送到市广，两人下了车与他们告别。之后云洪洲开车回到家，天色已晚，两人就在楼下食堂打包了饭菜回家吃。云建威心里忐忑，老老实实换了衣服进餐厅吃饭。云洪洲给他把碗筷都摆好，冲他招手， 微微，咱们聊聊。 云建威乖乖坐下。 你说吧。 不过我先声明啊，今天这件事儿对我来说也很突然。虽然我很早就发现自己的性取向不符合主流，但我也是有认真的查了很多资料才确定下来的。而且我本来都想好了先考大学，然后再用一种非常温和的方式告诉你。 好好好好，这个不是重点。 啊，这个还不是重点？ 首先，这段时间我会再和你们的学校的校领导谈一谈，关于周牧后续的处置问题，我必须要了解清楚。当然，这是我的任务。至于你的任务嘛，宝贝，真的不是爸爸要责备你，但是在面对暴力的人或者事物的时候，我希望你能尽量选择避开，而不是像今天这样。 那我当时是太生气了吗？ 你长大了，要开始学会考虑做事的后果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今天赵同学没有帮你，你会发生哪些情况？你要知道，哪怕你就是小感冒，不小心摔一跤，我还有爷爷奶奶、大爸爸大妈妈都会紧张的。 饶是云洪洲见过诸多世面，也属实没见过亲父子在公共场合一言不合大打出手。由此可见，这父子俩要么矛盾根深蒂固，要么两人骨子里都有暴力因子，总之都不是什么好事儿。自家小孩卷入这种纷争，属实叫云洪洲忧心。云洪洲叮嘱云建威， 以后一定不要再和这种人起正面冲突，有什么事情要第一时间联系我们，知道吗？ 知道了。 结果吃完了饭，云建威回到卧室才想起他爸怎么没跟他谈性取向的事儿。云建威洗过澡趴在床上思考了一会儿，又觉得他爸这样的处理方式对于他来说其实是最好的，因为他是真的没想好 如何与他爸去谈这件事儿。他甚至不能确定自己是否是真的同性恋，因为从小到大，他也只喜欢过他哥一个人而已。他爸还是了解他的，也很体贴，知道他什么都还没有准备好，就算深入聊，大概也聊不出个所以然，还不如就把这个问题放置，等他慢慢长大，慢慢解决。在对小孩的教育方面，云洪洲一向秉持着船到桥头自然直的态度，这种态度自然地延伸在云建威身上。原本似乎很棘手很难解决的问题，不知不觉就变得简单。云建威放下心来，轻松愉快地打游戏，很快把今天的烦恼丢到脑后，趴在床上睡熟。半个小时后，云洪洲敲敲儿子的房门，见没动静，轻轻推门进去，果然看见小孩趴在床上睡熟了，灯没关，手机开着扔在一边，被子也没盖。云洪洲心想，真是位活祖宗，无奈走过去把手机拿起来关上，放到一边，给人盖好被子，起身关灯，带上房门，离开了房间。一放暑假，云建威就掐着手指算他哥什么时候回，并坚持每天微信一问，一开始还能正常问他哥哥什么时候回，后来就会变成大哭猫猫头，在聊天框里哭闹打滚。齐峰紧赶慢赶，一结束学校的事情就马上提着行李回临安，都没直接回家，云建威早在车站大门前望眼欲穿地等，一看到他从门里出来，激动地朝他挥手， 哥。 云建威跑进出站口，迎面扑到齐峰身上，齐峰顺势把他一搂，摸摸他的脑袋， 好像长高了点啊。 长高了一厘米。 放假前，云建威就说要跟他哥回乡下住一周，正巧齐峰回来那天是星期五，云洪洲便说干脆一起在临安吃个饭，他开车和俩小孩一起回临来村，周末也在村里度个小假。齐峰晒黑了些，身体似乎又比之前壮不少，学校伙食好，他经常跟着老师上山下水，晨跑的习惯也没落下，养出一身结实的腱子肉。云建威好奇把手伸进齐峰衣服摸他的腹肌，齐峰有点不自在，把他的手腕捉出来。 摸什么？ 云建威的手腕细白，被齐峰轻易捉开，他又往他哥身上贴，黏糊糊把人胳膊抱着。 哥，那些卡片都给山区的小孩了吗？ 给了，他们都说画得特别好看。 是我和我一朋友一起画的，我勾线，我朋友上色。 你们都很厉害，之后山区小学那边也会寄来志愿者奖状，我找他们要两份给你和你的朋友。 我哥最好了。 三人在小白楼吃过晚饭之后，云洪洲驱车前往齐峰家，一路上云建威都在和他哥讲学校的事，云洪洲压根插不进去话，只能默默开车。抵达临来村的时候已是月上梢头，远远就见齐峰家亮着灯，彭玲和齐高荣站在院子门口等他们，车停在院墙下，云建威开门蹦下来。 彭姨，齐叔，好久不见。 彭玲喜笑颜开，张开手臂和跑过来的云建威抱抱。 肚子饿不饿？以前几天呀做了馒头包子，想吃啊就给你热几个。 不吃不吃，这会吃东西要长胖的。 哎，小孩子家家说什么长胖，就是要多吃。 一行人一起进屋，前年齐家的房子翻新成两层小楼，装了不少新家具，后院和屋里二楼各有一个卫生间，都铺了瓷砖，装了热水器。彭玲早早收拾出房间给云洪洲和云建威住，房间床也大，收拾得十分干净。